2019是香港极具意义的一年，也是我漫长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2019必将记载于历史上。这一年，香港觉醒，是近200年历史中里程碑式的觉醒，有些突然，但也由来有自，是香港市民的觉醒，一代人会延续到下一代和下下一代的觉醒。从此，香港走上一条不归路，再不会回头。李仪，香港觉醒辑录了李仪于2019年的政论文章，既有历史视角的分析，却不留冰冷；既有时代儿女的热血，也不失睿智。新闻是历史的初稿，读着夹叙夹议的时论文章，仿如置身运动之中，随着局势的转变而休戚与共，同时能纵观大局，不迷失于旁枝末节。李仪新书《香港觉醒》已经有现货发售了，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经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20元。多谢大家。 好，翻嚟第二节，咁啊，第二节咧就我哋啊讲下呢个咩啦，讲下呢、這个即系承接住头先第一节个主题，我哋讲下呢个印度吓，即系同中共叫开咗拖之后啦吓，虽然而家大家退避三舍，但系就即系佢哋开始有个觉醒啊，有个好猛然嘅醒悟啊，就唔净止喺喜马拉雅山一带啦，而系海上边咧。都對中共有一個好勁嘅一個防範。 雖然都唔好驚佢嗰條咁嘅鳥嚟鳥爛樹， 都唔係噶。你因為你印度海軍始終未係去到話好發達、好有霸氣嘅一個程度嘛。 唔係你講海軍就始終真係爭 啲嘅， 你即係亞洲國家就除咗日本啦， 係啊。咁因為今次即係呢次開拖就基本上邊係近40年嚟第一次啦，有人死啦嚇。咁啊，即係如果講緊印度北邊個邊境就一向都有啲咁嘅嘢噶，一個巴基斯坦，一個中共係咪先？咁但係南邊咧，即係印度基本上係一個半島啦嚇。咁啊，半島嘅就即係其實都同你加埋中共即係。畫大咗個海啦，覺得南中國海就係會去到差唔多去到菲律賓啊，去到印尼嗰啲門口咁樣啦嚇。咁啊，即係所以中共喺呢啲海域咧，係多撚咗好多嘅奇怪嘅活動啦。 佢填礁啊嘛，填礁變島啊嘛， 填礁變島擺雷達、擺導彈嗰樣嘢。 係佢冇咁講喎。 佢话冇啦， 佢就话够岛，咁、那个岛变咗礁，唔系礁就变咗岛，跟住就沿海个岛对外移。 摆咗两本咸书喺度啫嘛，又唔系开鸡斗，屌你，系咪先？ 啲病号攞嚟睇嘅啫嘛，系嘛？ 系咁啊，即系当印度见到佢有好多啲咁嘅行径嘅时候咧，其实都开始好捻担心噶啦。咁啊，我哋出0001嗰张图啊，吓咁以前印度嘅呢个嘅。Foreign Secretary 啊，呢個係之前印度嘅外長啦嚇，咁叫拉奧奇嘅，叫Nirupama Rao 啊叫做嚇，咁啊亦都係之前係做過大使啦，就駐中國同埋駐美國嘅大使都做過，一個好叻嘅女人， 好叻女人，即係啲英文 遊走於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啦嚇，就在一個咩場合呢，就是一個叫 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 Event， 即係喺呢個咩場合入邊咧，就講到啦，佢話即係佢印度咧，即係雖然一方面係你個地理環境嘅焗住，你唔可能即係閂曬啲門唔同中國交往嚇，咁但係咧就即係佢哋而家會做嗰樣嘢咧，就係點樣咧？佢話應該要做嗰樣嘢就係點樣咧？就係要去睇下究竟。側邊啊，即係印度嘅鄰國有邊啲人咧係可以成為盟友嚇、啊？即係點啊？即係屌喂，你有冇俾佢搞過？有啊，喂，屌搞到 敵人嘅敵人就係我哋朋友 嚇、啊，即係有機會係啦嚇，你唔知啦，有機會係啦嚇。咁 啊，即係因為咧最撲街嗰樣嘢咧就係、是、 你一帶一路呢，中共係起咗好多所謂普通嘅海港啦。 斯里蘭卡咪即刻歸隊咯。 咁、啊、你起咗啲咁嘅海港、啊、 要割地俾佢。 唔最大鑊，你開頭你以為係民用啊嘛？ 唔止民用，開頭以為係佢真係幫你起，而貸款俾你，點知 係？ 喂，你還唔到啊？ 系 我嘅 借錢 九啊年九啊九年 借錢俾你起雞竇，點知你嗰度冇人叫雞嘅，跟住你爭佢錢啦。 嚇、啊！仲要好似香港即系元朗國嗰條天橋咁樣十七億， 係、 即系天價，跟住要你找數，要你找數喎、啊，要你找數喎、 啊。係咁啲債務陷阱啦嚇，咁、啊、債務陷阱之餘，亦都呢啲即系呢個頭先呢個印度嘅前外長啦，佢就提到即系呢啲咁樣嘅民用嘅設施，其實係可以最後尾有機會係變做軍用嘅，即係最撲街嗰樣嘢喺呢度啊嘛。 佢都好暗喻嘅咯，直接講根本就 講到明㗎啦。你即係個地，如果你爭佢錢，你收咗嚟，你理得我攞嚟做咩啫？ 因為 我中意擺個核彈喺度啊，點啊？ 我回應翻即係對上上一次嗰個嚟個 topic 啦。其實中國係呢一年。是部署了十幾個高地的機場、 啊、 那你做什麼呢？ 即以前就是因為沒有空軍 cover 到，即 你始終你地面部隊呢，你美軍都是有什麼事、啊、即我們的軍人朋友就告訴我，喂，有什麼搞不定就 call air support。 他很想攞不丹那個高山機場的，因為你西藏那裡兩個已經廢棄了的機場呢、啊、都已經徵用了民用軍用機場，咁搞紧乜嘢？个好显而易见啦，其实 系啊，即系想推啲地面部队去前啲，又想霸多啲地啦吓。咁、嗯、啊，即系虽然印度咧系喺好多嘅国际事件上边咧，都企图系即系唔关我事啦。即系好似香港，好似早期嘅香港人咁啊，喂，最好唔关我事吓、嗯啊，我搵钱嘅啫，做生意嘅啫啊，我淨係做收人錢扯皮條啫嚇，咁啊屌有冇搞鳩我啊！ 我做扯皮條唔係我叫雞喎， 屌唔係 我歡樂喎，我俾即係話俾你聽邊度有得去玩去 啊！即係企圖係置身事外嘅，咁啊但係咧即係當中共咧就好越嚟越多嘅呢啲過分行為嘅時候咧，就令到一連印度咧都要諗下要點樣重新再調整一啲做法啦嚇。即係2017年嘅時候都試過有73日咩嘅啦，即係 stand off， 即係兩邊對峙啦嚇，喺一個叫做Dokhlam嘅地方啦嚇，即係佢哋發覺咧，經過嗰次之後咧，印度其實學精咗，佢發覺原來同喺呢啲時候，如果唔中立啊，如果同美國多啲合作嘅時候咧，即係有啲尤其是係啲叫資訊嘅分享。嘅做法的話咧，喂係有數喎，原來你發覺係有著數喎。咁啊，即係對上一鋪打交嘅2017年嘅時候啦，咁佢哋就即係將件事就同美國講咗啦嚇。咁啊，亦都美國就派咗呢個P8I 嘅呢個嘅偵察機嚇、啊，就直情喺嗰個中印邊境嗰度飛過，喺上空飛過。 嗯， 個偵察機係上飛過，咁你中共你冇機場啊嘛，你冇 佢都冇機場， 你冇啲簽乜簽塵咁嗰啲係咪先？ 佢都 set 唔到係嗰頭 ，set 唔到嗰你有都接唔到啦，係咪有雷達又唔到係咪先？咁啊，即係咁，於是咧就佢講到明啊，淨有啲印度嘅官員就話：，哇，呢個 P8I OK 喎、啊，喂，買多幾架？ 唔係啱啱上個禮拜咪$105億F36 F35A35B 都嚟咗30多架俾印度，跟住啲導彈話下緊嚟，下個月會傾下要邊啲導彈㗎。 啊，三五 A 三五 B 就隱形戰機啦，一款就有得垂直升降，一款就冇。 係啊 ，B 嗰只啦，貴嘢嚟㗎。係，嗰只即係等於你唔使即係可以拍多10架戰機喺個航母艦度㗎。 啊。咁所以咧就新德里咧就話將會使多$55億，$55億啊， 美金啊， 係 唔係盧布喎？唔係盧布喎。 咁啊入多啲玩具啦，係入多啲玩具嘅時候就即係主要都係咩嘅？主要都係陸軍同埋主要都係空軍嘅。咁海軍嗰啲嘅嘅使費咧，就係cover 啲咩咧？就係、是、cover 嗰啲零件啦。 嗯， 即係雖然就唔會話起大架嘅 的戰艦啊、城啊嗰啲，但係都會即係會使多啲咁樣嘅錢啦。因為見到印度嗰個做法，佢都唔同咗啦，嚇！即係由以前我射你，你 以前都算 咁喂。你知道印度都好多 project 同 你諗下當年，你知唔知佢啲電話嗱，千祈唔好叫手機 啊，電手提電話嗰個 smartphone， 佢九成人都係 made in China 嘅，啲手提電話而家講要抌，跟住小米要驚到咩 India 唔係小米，全部抌，佢真係抌噶嘛，叫抌電視又抌。即係所有 made in China， 哇！ 印度人可以好 emotional 嘅， 哇！真係醒覺。 唔係因為個 Twitter 個作用啦，始終你好多印度人即係個 Twitter 嗰度睇到佢自己手邊嘅勇士嚇，俾人揼到七瓜皮咁嘅嬲啦，咁嘅係咪？咁啊即係當佢發覺喂，我依個做法我轉一轉的話咧。喂，即系唔使射你喎，以前 使乜射你？自己都做到，佢哋自己。 以前都因為有啲 project 都多同俄羅斯合作啦，即係會佢會估啊，佢估話喂，始終你真係俄羅斯嘅契弟嚟噶嘛，你真係衰極你都係俄羅斯嘅契弟啊嘛。咁你搞我咁，唉，忍你啦咁，即係有啲嘢同俄羅斯合作緊係咪？咁啊，但係喂，唔係坦過分喎，咁點啊？於是就發覺即係喂，我倒翻轉頭如果我唔係淨係靠攏俄羅斯嗰邊，我同美國多啲合作的話咧，我唔淨止我睇到你喺邊，我連啊你海路啊，我連你啲submarines 啊，你嗰啲潛水艇。你啲即係潛水艇可以射導彈噶嘛？你潛水艇擺邊度？我知喎、啊，哇幾傻啊！你知道先 咁啊，掃曬擺曬啲嚇掃雷嗰啲偵察機喺度。 咁唔淨止咁啦，亦都即係估唔到嗰啲咧，就係印度亦都同日本咧就有呢、這個雙邊嘅呢啲叫做。物流的互相 support 的一些的協議啦、印度和日本、 但你記住、全世界最勁物流的不是日本、是印度、日本唯一一樣嘢要請教印度就是物流呢樣嘢、你想想佢lunch 送飯的時候咧，佢哋唔興外賣，唔興出街吃噶嘛，一定是屋企個老婆煮俾佢噶嘛。但係佢你知佢啲餸噶啦，你唔可以煮定嘅，唔係日式嗰啲便當，之後凍食都得噶嘛，佢哋要熱食噶嘛。即係個老婆十一點幾煮好個飯，就要揾人去收貨，跟住又送翻個飯盒就送到人哋。呢個好龐大嘅 logistic 嚟噶。 唉， 即系呢个系连日本仔都哇好赞叹嘅， 唔系即系去到最尾嗰啲送会唔会缩喺个？ 冇，好快，即系又唔会送错，即系佢话呢个 system 系日本人都哇，即系赞叹。 系噶，所以佢哋印度佢哋会谂同日本有啲合作啦。咁当然日本亦都好乐意同佢合作，就系、是、因为。日本作為美國喺印太地區嘅 代表人啦、 大盟友啦，屌佢用啲油有九成都要經過有問題嗰、那個，即係有爭議性嗰、那個那個海峽嚇、啊，即係唔係海峽嗰、那個海域 嚇、 啊，你要輸入噶嘛，由中東係咪？咁啊， 咁 開始係啊，開始有啲唔係開始有啲咁樣嘅合作啦，唔係海峽木之海峽係台灣對落嗰度嚇，咁啊亦都嚇，咁啊亦都即係過往嗰幾十年，即係印度人就越嚟越發覺，即係呢啲咁樣嘅不問世事嘅做法係真係唔得嘅嚇。佢哋都開始轉啦。咁亦都即係當有中印邊境發生咗之後咧，咁亦都印度覺得喂，唔係淨係你陸上邊有事發生嘅時候就出陸上邊嘅人噶嘛。咁你海路嘅嘢你都要即係、就是、你都要喺呢時候有反應要 cover 你中共好叻嘅一樣嘢咧就係咩咧就係、是、機會主義啊即 係從來都係 全地球一有病嗰時候 從來都係 係咁擁啲部隊周圍去立去搶噶嘛係咪咁咧就係出002嗰張圖啊咁喺六月尾嘅時候咧咁一個之前一個前任嘅一個印度嘅外交官啦，呢、叫做 Sujan Chinnoy 嚇，咁啊直情咧就提到啦，就話啊即係呢張相嘅好明顯印度人啦嚇、啊，就唔係安倍晋三啦嚇，咁、啊、就提到咧就係、是、不如咧我哋開放埋，你知印度附近都好多島嗰度， 一樣都攞島。咁不如我哋開放埋啲島啦，有啲有一個叫做Andaman and 同埋呢個Nicobar Islands 有兩個啲咁嘅島，咁就喺孟加拉灣嚇、啊。就不如我哋咧就開放嗰啲島咧，俾我哋嘅友好嘅朋友咧嚇，咁、啊、就去用啦，包括美國、日本同埋澳洲，一聽落都開心啦。是不是喂我可以擺啲人喺嗰度啊，或者我可以喺嗰度補給啊成啊咁。你諗都諗到哇中共出唔到嚟。幾開心啊。同埋你有啲咩事 就德國嗰邊就封咗。你就封埋呢邊。 即係 澳洲唔使講添啦，直接成個大島就抗你 嘅。你想由海路。 都擺去唔到。 你想由海路去非洲去搵啲銀杯星星都唔係咁容易啊。係咪先你咁樣封埋條路。咁啊亦都即係連印度自己本身嘅軍事演習啊、 嗯， 即係以往就印度自己做啦、嗯、你見到都好威武嘅， 唔係襲擊嚟㗎，但係好犀利，佢可以 疊羅漢啊嗰啲咁樣， 十二個數咗十二個疊，即係 疊喺用一架電單車嘅啫嘛，即係以前就咁樣啦， 犀利啊真 係。咁但係而家咧就佢哋有個做法就係直情係邀請埋。這個澳洲啊，就去今年的叫 Malabar Naval Exercises， 即就不是陸上的了，這個就是海上的軍演了、嗯、邀請了澳洲， 不澳洲是如果你說亞洲亞太地區， 如果是 RIMPAC 就一向都有的、啊、即如果你 說每兩年一次， 因為它最多這個核潛艇的國家來的嘛，澳洲是好多人知道的、 這個、是啊，即 你雖然澳洲叫做海軍 都其實嚴格來說都叫起得慢的，因為他們好都算是覺得是很遲才理解到中共這個威脅、啊、但是就 那時因為其實是防日本人的、啊、即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發覺是即輸了、 啊、 就所以 就很積極去發展這個海軍和空軍、 啊、所以我們一向都好即 有個預言啦，就是說如果接下來打鋪大的話、 嗯、 打完之後澳洲應該會是另一個 world power 來的，應該會是、嗯啊就我哋出翻嚟先，同我出翻嚟先。咁啊，即系呢物流上边嘅交流啦，同埋一个即系印度洋上边嗰啲岛咁开放出嚟俾其他嘅盟友用咧，咁啊，只不过系一啲即系佢哋啲外交官就系其中嘅一啲比较有趣嘅做法啦。 嗯， 就即系亦都即系。印度是很即係長久以嚟，佢哋都話即係好崇尚一個叫做自主自由啦嚇、啊，即係我唔理你啲大國係，唉、哎、你邊個唔妥邊個，唉、哎、你邊個搞邊個，最好就唔關我事嘅，即係印度原本就係咁嘅。但係當面對住一個越嚟越具侵略性嘅中國的話咧，越嚟越具侵略性嘅中共的話咧，咁就即係。就不可以再攜埋雙手了、啊、這個就 是印度他現在他將將會 adopt 那個態度、所以就即中共你現在走到這一步呢，你都 很大問題了，即我們經常說你得罪盟友，問題得罪到什麼程度呢，即係當我哋 go through 呢啲咁嘅細節咧， 得罪全世界，得罪全宇宙， 得罪全世界噶啦，咁連契哥都得罪埋， 咁咪咯，即係大鑊阿普京， 個蛋鑊啊嘛，咁點解話得罪契哥咧？咁即係其實呢個普京最近有咁嘅動作，就係咧蒙古咧，嗱蒙古咧就已經被邀請加入呢個集體安全防務嘅組織。 咁即係即係唔俾你個 即係你西又唔係南又唔係東又唔係北，你跟住 契哥都唔要唔收你啊！ 咁俄羅斯話蒙古又聯手對抗呢、這個中國嘅威脅啦，咁蒙古可能成為呢個俄羅斯所主導嘅一個重要嘅安全條約嘅成員啦嚇。 嗯， 咁即係因為以前咧就好得意嘅，俄羅斯佢簽開嗰啲都係嗰啲叫前蘇聯嘅。即係獨聯體嗰啲國家啦、嗯嗯，以往就係、是、咁，但係今次為抵制呢個中共嘅威脅咧，同時恢復翻呢個前蘇聯嘅勢力嘅影響， 啊、即係嗰時烏茲別克啊、哈薩克斯坦啊、嗰扎啊、白俄羅斯啊， 咁、 咁啊，就即係，所以俄羅斯就覺得啊，你蒙古而家好重要嘅噃，咁即係咁樣啦，即係就發展到咁樣嘅情況。就上議院，俄羅斯嘅上議院咁就喺呢個八號啦，其實都係差唔多一個禮拜前啦，就全票表決批准咗同埋蒙古嘅睦鄰友好同埋全面嘅戰略夥伴關係協議。即是你的 Duma 上議院下議院都一致通過 Of course 的啦。 喂好啊， 其實你其實阿祖友你都知道，其實蒙古人是跟南部 是 很有敵意的。 是啊， 即我當年 我朋友去過啦，朋友去過啦，去到那裡你不要說那個地方的語言啦，你寧願說英文說法文都好，說日文都好， 你千萬不要說那個文， 你連民族性或者可能是某些的建築元素，你 都 見到，你都見到是很相似的，其實俄羅斯和蒙古其實有很多東西都是不是，那即是負責這個東亞事務俄羅斯外交部亞洲第一局長啦，好撚大啦，講到這個基諾維耶夫呢就話咧，就印度同埋巴基斯坦咧正式就加入呢個上海合作組織之後，我稍後解釋咩叫上海合作組織。咁啊多年嚟咧，蒙古咧都係一向以呢個嘅觀察員嘅身份咧，即我過嚟睇下嘢嘅啫。咁啊，咁我就即係側邊睇啦嚇。咁啊，咁呢個上海合作組織就係咩一回事咧？上海合作組織咧就係呢個由之前就係中國啦嚇，俄羅斯啦。哈薩克、吉爾吉斯坦、塔吉克、烏茲別克、巴基斯坦、印度，咁八個國家組成一個國際組織啦。咁觀察國咧就有呢個蒙古啦、白俄羅斯啦、伊朗啦、阿富汗啦，即基本上邊你就係唔係美國嗰堆嚇，咁啊自己就即係一個早期嘅圍爐嘅一個 圍爐國，人哋 APEC 一個組織啦嚇，咁同埋六個對話夥伴啊，對話夥 伴抽離咗，而家走咗好多個噶咯， 走咗好多啦， 俄羅斯跟住印度。烏茲別克、 你柬埔寨啊、尼泊爾啊、咁啊、土耳其啊， 喂，大佬你生人條未公河，大佬同你死嗰啲即係攣住我啲水喉，大佬 即係所以發生咗呢啲事之後咧，呢啲奴咧，即係喂屌啊！阿邊個咁樣搞鳩啊？阿邊個啊？咁梗係圍奴嗰個圈子當中又有一個新圈子噶嘛，好興噶嘛呢時候。 但係而家佢根本都自己圍奴自己人嘅啫喎， 係啊， 即係啊嗰、那個國家， 咁啊蒙古就。之後有機會正式就加入了一個咁嘅新嘅，即係成為佢哋新嘅成員啦嚇。咁以往係啦，以往就即係頭先講過，以往都係蘇聯解體之後獨聯體嘅國家啦。咁即係之後就如果係蒙古加入的話，就係將會係一個第一個係非獨聯體嘅成員啦嚇。就即係咁加入咗咩著數咧嚇？我哋講電視框啦。咁電視框咧就係咩咧？就係、是、可以用比較便宜嘅價錢，即、就、係、是、俄羅斯國內嘅價格，就買咩？唔係買電視，係買俄製嘅武器 軍備啊！ 買俄製嗰啲燒油 彈啊，坦克車啊，好勁啊！坦克車，大佬嗰條邊界對住烏蘭巴托啊，大佬。 咁啊可以一啲成員國可以舉行一啲大規模軍演啦，可以嚇。咁啊，即係如果舉個例，如果蒙古加入咗的話咧，咁佢哋可能喂，哎阿邊個啱啱埋咗堆嚟一齊玩，喂去邊個屋企嗰度打麻將啊嗰啲咧嚇。咁啊， 佢重新學翻啲俄文都要，即係少蒙古話啊，即係零 星。唔係啊，直情係攞啲核彈去。 係咯，即係招呼。 攞啲核彈去蒙古佬玩。 咪把射咗啦，咪死咗噶啦！ 幾大鑊啊！你諗下呢件事， 即係因為佢中國唔係啦，嗰個國家好驚噶，因為 中國 最近可以一個唔使遠程導彈，係一個近程導彈都可以射。 你 cover 到北京啊嘛，直情 係啊，就係咯，即係求其抌個彈，你迅雷不及掩耳就已經到噶啦，中國南海。 啊，即係其實咧，基本上邊咧，同中國交惡之後咧，交惡之後咧，咁前蘇聯曾經喺蒙古咧都部署過重兵， 係啊， 試過噶啦嚇， 你唔夠人打 啊，咁啊，即係當其時咧，以呢個撲街毛澤東為首啊， 的中共領導層甚至乎一度即係試過咁嘅情況之下咧，就離開咗北京就去咗第二度辦公，你夠埋咗唔知喺邊撚度，即係縮咗埋喺華南貴州嗰啲咩啊？ 好似有一次係啊。因為陸軍很厲害嘛，你蒙古你只是一個打摔跤一個可以打十個的、 啊、失驚無神摔跤你 是啊，那些就是國技、啊、但是就說你說走好像我記得有走過洛南是的西安延安那頭又是 還有都真的、就是、你可能你會說、啊、其實普京為什麼會搞這麼多事呢，是不是真的會這樣去招呼個契弟呢， 那契弟搞這麼多事我才要做事的嘛，是不是 那就起了很快嘛，契弟 是的 阿契哥都未起快，你起緊咗快啊嘛，食埋添啊嘛，你成一帶一路係咪先？咁其實咧，因為點解咧？你喺普京嗰度去講咧，其實阿普京最近呢幾年都一直都企圖去即係去恢復翻呢個俄羅斯啊，唔 sorry 呢個蘇聯喺以前嗰個影響力、那個勢力啊嚇。咁啊咁同埋即係今時今日嚇、啊，你搞到咁撚大鑊，即係。即係疫情又好，咩都好啦，嚇、啊、生化武器洩漏都好啦。咁你個能源價格大幅下跌，即係你 飛機負啊，負數啊，見過、啊、 經濟受到疫情嚴重打擊嚇、啊，普京嘅民意個支持率咧不停 咁。大佬佢第一個衝去醫院嘅最記得啊，全世界啲大國啊， 你衝去醫院都冇用啊，都上滑梯咁上啊嘛。你而家嗰個 support 嗰個民間個支持度， 佢民調算低咗噶，七成 啊， 低咗好多 噶，不嬲九成噶嘛，八九成啊。 咁點解會做呢啲搞契弟嘅嘢咧？就因為咗轉。而國內不滿的情緒咧，咁普京係會更加積極打重、去塑造呢個俄羅斯超級大國的呢個形象， 即係話 我喂我屌我好撚威嘅，我仲係好撚威嘅啊！我冇事噶，我入边即系咳捻到扑街咁样。 你大大声，净系其实阿契哥净系讲话许心威喺度揈下旗，已经落晒契弟面啦。 啊，咁倒翻转头，即系中共又对蒙古好差嘅吓、啊，即係又兇佢啊，又罰佢啊！ 佢唔輸出啲嘢俾佢㗎。 唔係因為之前大喇嘛去佢做訪問， 一來啦，同埋始終係好多年都交互㗎。 啊，大喇嘛去個訪問咧，咁中共就覺得屌你蒙古你搞乜撚嘢，咁跟住就制鳩佢啊嘛，要逼佢做，即係罰佢好多嘢嘅。咁呢個蒙古咧。就為咗大佬息怒啊，送撚咗好多羊俾佢噶，送羊喎，好大鑊噶嘛，對於蒙古人嚟講， 命嚟噶大佬。 咁啊，但係都一樣係即係當契弟之中嘅契弟咁樣啦嚇。咁、啊、所以即係其實係好蒙古喺呢件事上邊咧係好嬲中共嘅，即係一路都好多職員一路都出唔到呢口氣。咁你而家哇，即係。呢、這個惡霸 佢嘅契哥幫你出面， 啊、真係你冇人行啊！呢次係咪先？即係，所以唔好做人唔好咁撲街嘅。你、 啊、總有嘢 你嚇、啊，即係你打狗你都睇主人面啦，係咪？ 佢唉唔識講，辣著全世界，我知。 好好笑嘅呢件事，咁啊，即系你蒙古嚟啊！你而家咧， 你记唔记得嗰幕啊？咪成班普京啊，同埋啲 leader 坐晒喺度，就系得一个阿习近平喺度傻笑戇鳩鳩咁样咧。维尼熊喺度傻笑，跟住喺度笑鳩佢啊嘛。 唔系你睇小人啊！ 孤独嘅战士啊嘛，佢系 佢 普京佢 A 都冇 A 啊！ 只熊喺度谂紧啊，即系啊，几时去搵非洲个银背猩猩咧？咁样，即系谂紧呢样嘢啊嘛。即係越嚟越大鑊㗎啦！你而家連蒙古都會同越南啊其他啲國家咁去又邦交嘅時候咧，即係你都撲街㗎啦！ 咁啊，而家唔係萬聯盟，世界聯盟啊，對住你一個， 啊、即係你咪睇下啲銀背猩猩點樣嚟救你咯，係咪？好啊，咁啊，即係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嚇，今日好。感謝 我感謝 啦 嚇， 所以 我唔好意思啊， 上嚟吹下水。你準備嗰啲 material 我都未用得到添，真係唔好意思。 唔係嗰啲， 佢原本準備嗰啲嘢， 得啖笑嘅啫。 我唔係嗰喂嗰個武著衫，你有咩料啊？ 唔係武著衫，喂，撲街！你而家香港 香港 work 嘅主嘅 director。即使唔使梳一梳又啊 梳啊啊！俾俾张相俾大家过下瘾先啦。 呢个咩支拿束？你话香港 第几张图啊？ 跟住成集开大图，我俾埋个名啊！呢度睇唔到啊嗱，即系繁体字嚟嘅， 系 喺 Instagram 嗰度去上啦。呢、這个中意自己上网揾翻啊！见到个样， 哇系！ 但有人 buy 喎、啊、香港 咩人嚟嘅呢个？做咩啊？ 先嘅香港人， 先 港人， 先港人， 先港人， 先港人。喂，咁样喂，好淫乱喎，系咩事啊？ 喂，呢个就本土，喂，而家我哋香港嘅潮流，哇，即系呢个真系要煲油下 佢啦。唔系佢咩场合做啲咩事？ 唔系佢系 work 嘅主编啊嘛，佢话系。 哦，佢话佢系 work 嘅主编。哦 ，OK。 几咁有 stylish 佢系咪先？ 哇，真 即系匪味，即系浓郁大佬， 唔知点讲好，即系哇屌咁样。 喂，真系香港嚟噶呢度，但系真系有人 buy 嗰先吹涨。我唔知道香港系 唔系？可能我个人比较保守啊，我人比较保守，我都系接受唔到。 唔系，我哋要表扬下佢啊！啲审美观系咪先？你咁样着出街真系好嘢啊，大佬！ 啊，呢个，唉，喺北京开北京甜鸭铺啦，啱啊！好，节目时间差唔多， 唔好意思啊，咁多位， 记得买书啊，记得 250一号。 OK， 拜拜， 拜拜。